今再寻觅。心光被歌声经不起变迁，他偏倚似天天忍着自己。汹涌的爱，托着我信你恋不恋似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名字。他倚着我肩，呼吸向耳边，高温已产生色相迷人面。君子在扑火，吹不走暖意。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托着我尽力恋吻你时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名字。爱会像头饿狼，嘴巴刺激甜。假使走近玩玩，他空想变情意。爱会像头饿狼，岂可抱着脸？他便给我狠狠的身世做留恋。像我肩呼吸向耳边，高温已产生色相令人暖。君子在扑火，吹不走暖烟。他加上嘴巴给我